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62集。赵医生这段话很重，重到在场的齐宁和齐鹏像个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毫无反应，也重到迟志涵被小米粥的蒸汽烫到了手，眯着眼睛隔着蒸汽看着一屋子的人，不太真实。八九个月前他就是在这里一边骗烤鸭一边腹诽有钱人的花样排场太多，他最初甚至以为对门的这位头上长了角，是个有着白皙皮肤看起来瘦骨嶙峋的中老年人，想象过他半夜里闯进自己的房间，自己失血而亡。一开始真的以为对面这位是可怜的见不得光的怪物，然后被这怪物的温柔一点点打动，最后可怜变成了同情，变成了能帮就帮一把。八九个月后他爱上了这个怪物，几个小时前他跟那个怪物承诺一起生一起死，在那一刻迟志涵的内心其实是绝望的。齐诚的求生欲望已经变得很强大，却仍然持续的发病，所以迟志涵当时心想，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好了，所以自己才会那么平静，平静的觉得既然失败那就一起死好了。可就在几分钟前，这个诱拐他一步步踏入陷阱的赵医生喝着他煮给齐诚的小米粥，告诉他十年抗战终于看到了曙光，他好了，问得战战兢兢，甚至害怕这样的问题会打破这片不真实，让他发现这只是南柯一梦。回答他的是赵医生带过来的他不认识的其他医生。 不是好了，只能说如果病情没有再次加重，他肯定不会自杀了，而且简要反应依然存在，这一个月还是关键的康复期。 呜咽声传出来的时候，迟志涵以为是他自己哭的，麻木的转头发现齐宁也麻木地看着自己，而他们中间是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的齐鹏。赵医生用筷子指了指齐宁和迟志涵， 瞅瞅这两个哭不出来的啊，都是有心理问题的。话说你什么时候把老公接回去啊？他打呼啊，大半夜的，我恨不得把他从楼上扔下去。哎，为什么你们夫妻俩吵架都是我遭殃啊？ 我现在去。 齐宁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走之前突然回头，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这个，你的。 迟志涵走近，接过，他脑子里仍然是麻木的，所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齐宁递过去之后，才轻声提醒。 你妈妈的照片，你冷静点的时候再看吧。 迟志涵点头，持续麻木地看着齐宁，一阵风似的又把车子开走了。齐诚这次终于要好了，或者说他终于不会自杀了。手上拿着他一直要找的妈妈的照片，身后有好多医生，还有一个个子跟金刚一样的大块头，现在还蹲在地上痛哭流涕，脑子里只留下了这三个字，死机了。他觉得自己死机了，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指令是什么。赵医生走过来拍拍他的肩， 你先去对门吧，他刚才检查费了不少体力，我还要跟齐鹏过详细的方案，签字什么的需要直系亲属啊，会好的啊。 赵医生又拍了拍迟志涵的肩，脸上的笑容让迟志涵有些恍惚。 似乎很多年以前，他坐在门诊部的高脚椅上，腿短得触不到地，晃荡着腿，一直固执地拉着爸爸的手。他不记得自己当时在焦虑什么，只记得那个人也是这样拍了拍他的肩，告诉他会好的，一样的笑容，一样的稳定人心。打开对面的密码锁，屋子里有很重的药水味，惯常的安静，空无一人。齐成就这样半躺在那张很大的床上，右手挂着水。他的头发最近长长了，盖住了额头，刚才的检查让他出了很多汗，头发都是半湿的，衣服换过了，烟灰色的毛衣看起来有些薄。迟迟寒走向齐城的脚步转了个弯，去衣柜里拿了条毯子，又去浴室拿了块浴巾。齐城的眼底已经有了笑意，半躺着的姿势没动，很老实地由着迟迟寒走近。迟迟寒有些粗鲁地帮他把头发擦了一遍，给他盖上毯子。齐城手很冰，哪怕暖气开得那么大，也仍然一点热气都没有。迟迟寒的语气有些埋怨，听起来一如平常。 怎么换了这么薄的毛衣？ 这件好看。 齐城的声音很轻，有些虚弱。迟迟寒抬头看了他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不好看，太薄了，不好看。 齐城好脾气地应了一声，单手把毯子往上拉了一点。 那遮起来吧。 迟迟寒仍然低着头，拽住毛毯的一角，不说话，也不让齐城把毛衣遮起来。齐城没挂水的那只手盖住迟迟寒拽着毛毯的手，冰冷冰冷的手，瘦骨嶙峋，手指纤长，手背上青青紫紫的，有无数个小小的针眼孔。 这件毛衣哭了会缩水。 齐城很认真地警告，声音已经带着哑。迟迟寒终于抬头想要瞪他，结果看到他微红的眼眶，自己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齐城低低地叹了口气，把迟迟寒搂到怀里。 真的会缩水，我挺喜欢这件毛衣的。 嗯， 迟迟寒很迅速地抓住胸前那块毛衣，开始擤鼻涕。 不好了，抑郁症转为轻度了。 齐城拍着迟迟寒的背，因为不敢相信，他撑着快要虚脱的身体，坚持又做了两次检查，结果仍然是轻度。 但是社交恐惧症比十年前发病的时候更严重。 齐城声音仍然很轻，他很累，但是却忍不住想说话。他好了，最近几天经常觉得胸口那块压着的巨石消失了，原来不是幻觉。轻度抑郁，都市里面大部分成年人都有，只是自我调节就能解决的小小心理病。迟迟寒觉得自己快要被眼泪呛死了。 赵医生说，抑郁症转轻，应该是因为你。 齐城低头看着迟迟寒，又在毛衣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抹了一把脸。 张医生还说，社交恐惧症病症加重应该也是因为你。 这下这个进了屋子后一直不愿意正视他的女人终于抬头了。她刚刚开始哭，眼皮还没有开始肿，眼角微微上扬的圆眼，红红的鼻尖，以及因为抿着嘴哭变得更加红润的嘴唇。不开口说话的话很梨花带雨。 可是他开口了，打着嗝，话都说不清楚，却仍然坚持要说：“ 我今天因为你要死了。” 乐子因为哭得太豪迈，飘到了很远的音阶上， 吐成那个样子。 我都说了是社恐反应了。 齐城哭笑不得，没想到他打算从那么远的地方开始算账。 我又不懂心理学。 迟志涵哪里知道社恐应激反应是个什么鬼，和抑郁症相比哪个轻哪个重。齐城那么一点点因为抑郁症转轻度后的伤感，也被迟志涵歇斯底里嚎哭的样子给蒸发没了。知道这件毛衣应该彻底泡汤了，干脆拍拍自己的腿， 来，上来抱着，我今天又没力气了。 半撑着眼泪看着那个哭到快缺氧的女人，手脚特别灵活地钻上来，很嫌弃地看了一眼她的大腿，掀开被子的一角迅速钻了进去，抱住她的腰，爪子很顺手地伸到她肚子上。齐城无奈，他们还没结婚，这样被齐鹏齐宁看到总归不太好。 对面还有人。 齐宁去赵医生那里接老公了，齐鹏应该，他哭得比我还严重，所以应该没脸进来了，而且进来就进来，我才不怕。 迟志涵哭哭啼啼嘟嘟囔囔的，他的手很暖和，贴在身上很舒服，最关键的上了床他似乎就开始不哭了，埋着头瓮声瓮气。 你好了。 齐城拍拍他的头，看着他抬头瞪了自己一眼，又把头往被子更里面钻。 可是不真实。 把自己埋得密不透风的迟志涵好半晌才嘟囔了一句，声音不响，正好够两个人听见。感觉他在被子里吸了吸鼻子，大约觉得自己有点丢脸，宁愿憋着气也不愿意把头伸出来。齐城半躺着看着盐水瓶里的水滴。 我也觉得不真实，所以我多测了两次都是轻度。 迟志涵不说话了，他忍了很久才问出声，声音因为紧张变得很干涩。 会变回去吗？ 赵医生似乎说了很多，他只记得了变好和曙光两个字。 不会。 齐成这次回答得很快，甚至有些斩钉截铁。迟志涵从被子里钻出来，露出一张憋得通红的脸。 你在，我不会。 齐成低头和迟志涵对视，知道他绕了一个大圈，只是想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回答得特别认真。迟志涵应该有些别扭，之前在车里齐成吐得太凶，叮嘱的时候有点急，只挑了几个重要的字眼，没想到那样的气氛让自己误会了。听到他迟志涵说会和他一起死的时候，齐成心里就知道自己应该不可能会自杀了。心里居然真的有了放不下的人，牵挂的他慢慢重新感觉到了活着的温度。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迟志涵就已经把他当宝，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迟志涵看他的眼神就已经满是信赖。齐城的世界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下一步就只剩下如何走出去。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